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六，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2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定决心意志，埋头苦干实干，确保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确保官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市场主体预期向好。 系列报道走进乡村看小康，今天来看各地发展特色产业，提升乡村造血功能，让乡亲们过上幸福生活。 东京奥运会昨晚到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再获3金3银1铜。 多国人士称，病毒溯源政治化将破坏抗疫合作。 俄罗斯高官表示，面对疫情，美国表现出来的混乱不堪，使其国际地位急剧下降。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81建军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奋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举行第32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把握强国强军时代要求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重大任务，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十分紧要的一步。要坚定决心意志，增强紧迫意识，埋头苦干实干，确保如期实现既定目标。习近平首先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的祝贺。国防大学教授肖天亮同志就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奋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了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回顾党的100年奋斗历程，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重大结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党领导人民军队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性质宗旨，一路披荆斩棘，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人民军队就能不断发展壮大，党和人民事业就有了坚强力量支撑。习近平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做出一系列战略谋划和部署，引领全军开创了强军事业新局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快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习近平指出，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对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了战略部署，要强化规划权威性和执行力，搞好科学统筹，抓好重点任务，加快工作进度，保证工作质量，推动战略能力加速生成。要坚持以战领建，强化战舰统筹，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形成战舰备一体推进的良好局面。习近平强调，推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是关系我军建设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要加强创新突破，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 增强发展动能，确保高质量发展。要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要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和我军战略能力发展需求，坚持不懈把国防和军队改革向纵深推进。要抓住战略管理这个重点，推进军事管理革命，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要加强战略谋划，创新思路举措，推动军事人员能力素质、结构布局、开发管理全面转型升级，加快壮大人才队伍。习近平指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是我军的责任，也是全党全国的责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国防观念，贯彻改革要求，履行好国防建设领域应尽职责。要在经济社会发展布局中充分考虑军事布局需求，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刚性落实国防要求，在战备训练、重大工程建设等方面给予有力支持，在家属随军就业、军人子女入学、退役军人安置、优抚政策落实等方面积极排忧解难。 本台消息，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党史军史和光荣传统教育，确保官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文章强调，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要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做好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武装官兵工作，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在新的起点上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而不懈奋斗。文章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军都必须筑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不动摇，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始终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做到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文章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军政治工作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主要包括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作风，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坚持围绕党和军队中心任务发挥服务保证作用，坚持公道正派选拔使用干部，坚持官兵一致，发扬民主，坚持实行自觉的严格的纪律，坚持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坚持党员干部带头以身作则等等。这些优良传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和内容，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结合实际抓好党史学习教育，突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近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 生产需求继续回升，新动能快速成长，市场主体预期向好。 今天发布的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4%，连续17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势头继续加快，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较上月上升0.9和0.3个百分点。在苏州这家锂离子电池企业，自动化生产线正24小时不间断运行，每天有85万只电池发往全国各地，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今年以来，消费类电子对锂离子电池的需求增长很快，我们也提前启动了我们的二期项目，面积达到现在预期的3倍。 七月份，21个服务业行业中有18个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扩张区间，较上月增加6个。服务业景气面有所扩大， 经济恢复增长的过程中间，一些服务性的消费进一步向好，反映出来中国经济在未来的这个发展过程中间还是有一定的需求基础来推动它继续保持这种健康的发展。 先行指数向好的背后是政策的有力支撑，上半年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加2.65万亿元，今年起，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到100%，进一步激励企业创新。仅此一项，广东这家高新技术企业预计可新增企业所得税减免60多万元。 在整个税收的政策的支持下，我们整个研发的投入、企业的投入会加大了。然后的话，我们在市场上呢，也认可度是不断的在提升，继续扩大外销市场。 下一步，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将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资，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加快贯通县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进一步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6项举措推出，给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管理自主权，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一系列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将助力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 产业兴旺，乡亲们的收入才能稳定增长。今天的走进乡村看小康，我们一起去看各地通过发展特色产业，让乡村具有造血功能，让乡亲们过上幸福生活。 我看了一块包本，这一块鸭叫鸭肠，我们好多都是双十节的。 这几天，湖北恩施的洞下槽村又迎来了不少游客。游客在茶园里亲手采茶，是村里的打卡项目。 这个茶它是可以我们来亲自采摘，然后包括制茶的所有的工序我们都能够参与，感觉很不一样，很有乐趣。 位于武陵山区的洞下槽村曾是当地的重点贫困村，大山阻隔一度让这里发展缓慢，传统的农耕经济只能维持温饱，怎么办？洞下槽村土壤富硒，利水性强，一直有种茶的传统，但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种植却难以形成产业。为了做大做强茶产业，2018年村里引进了市场主体，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带领村民科学规范管理茶园，茶叶逐渐变成了当地村民的金叶子。 像这一个茶的话，一天只得到3-4斤，一天可以100多块钱。还是纯茶那不是，一天是几百块。 现在洞下槽村累计发展茶叶1.1万亩，茶园成规模后，村里又建了儿童乐园、灯戏楼、制茶体验馆等，开设农家乐和民宿20多家，推动茶旅融合发展。如今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16000元。 我们这个年纪接近60岁，我们还要实力奔啊，把条件搞得更好更幸福。 依托茶产业做文章的还有福建的武夷山，当地把茶产业、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年产值超22亿元。特色产业的发展壮大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动能。青海祁连县推动以草定序、草序平衡，通过生态养殖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双赢。围绕德州扒鸡，山东乐陵的谭家村枣树下养鸡，打造循环农业。 现在膘可大了，现在呢我们村有钱了，建起广场，人们呢夏天上乘乘凉，跳跳舞，可幸福了。 依托现代物流和广东援疆结对帮扶，新疆加施县的加施瓜只要4天就可以出现在5000多公里外的广州市场。安徽当涂的南柘村发展特色水产养殖，让普通的小龙虾走出了精品路线。 在家门口也能赚个20-30万，现在孩子也顾得上，老人也能照顾。这两年我在学习养殖技术，肯定一年比一年好，希望赚得更多。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您介绍传承红色基因的革命先烈后代，一生甘于奉献的优秀新闻工作者瞿独一。 中国共产党100岁了，我也100岁了，共产党呀。 1935年，瞿独一的父亲瞿秋白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那一幕在他幼小的心里埋下了一颗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种。抗日战争时期，年轻的瞿独一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也经受了同样的生死考验。 狱牢审讯了3次，要这些人脱离共产党。然后我妈妈说，我不用想，我这是信仰共产主义，坚决的。 被组织营救回到延安的瞿独一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当天，瞿独一向世界播发了新中国成立的俄语消息。此后，他又与丈夫李和一起前往莫斯科，筹建新中国的第一个驻外新闻机构新华社莫斯科分社。驻外期间，他把自己所得的稿费的绝大部分都交了党费。如今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瞿独一已经亲眼看到了父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今日中国。当有人问起父母留给他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瞿独一的回答是有信仰，爱祖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张宏峰、高雪莲、乔莎莎、曾文龙、刘进、胡晓舟、邱林辉、周永坤、高玉华、江延军、雷晶、杨富祥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奋力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中涌现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业绩，充分反映了人民军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胆忠诚，展现出全军官兵听党指挥、奋斗强军的昂扬风貌。 为解决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后顾之忧，各地接连出台政策，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商业办公用房、工业厂房应该如何改造成租赁住房？近日，重庆在全国首个推出相关技术标准，一下子解决了此前设计无依据、验收缺标准等问题。依据这套标准，重庆高新区立即启动了辖区内9个改建租赁住房项目，完成后将再新增房源4300多套。 技术标准的发布，对规范房屋租赁化改造提供解决思路，既促进城市建筑有机更新，同时也缓解流入人口租房难的困难。 不只是重庆，近期不少地方都在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给。上海提出14-15期间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0万套，约占住房供应总量的40%。广州提出14-15期间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60万套，约占住房供应总量的45%。北京今年已累计开工47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房源约6.3万套。下一步还打算重点新供应一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项目。而深圳正在抓紧起草关于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与此同时，国家开发银行、农发行、建行等银行也明确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按照住建部的要求，今年10月底以前，各城市人民政府要确定14-15期间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目标和年度建设计划，并向社会公布。 城市人民政府要有实施办法，比如说集体经济组织、企事业单位、园区企业利用存量土地和房屋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的 申请条件、程序和工作要求等，这都需要在办法中明确。 东京奥运会昨晚至今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乒乓球、帆船、举重等项目上再获三金三银一铜。 昨晚进行的乒乓球男单决赛在两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最终马龙以4-2击败樊振东，连续两届奥运会夺得该项目的金牌，樊振东获得银牌。在今天举行的帆船女子帆板 RSX 级比赛中，中国选手卢云秀以总得分36分摘得金牌。在举重男子81公斤级比赛中，37岁的中国选手吕小军以抓举170公斤、挺举204公斤、总成绩374公斤三项成绩均打破奥运纪录的骄人战绩，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本届奥运会的第21枚金牌。此外，在游泳赛场，中国组合徐嘉余、闫子蓓、张雨霏、杨俊轩在男女混合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以3分38秒86的成绩摘得银牌。中国选手董栋在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以61.235分获得亚军。中国选手毕坤在帆船男子帆板 RSX 级比赛中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铜牌。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全国疫情防控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有关情况。 国家卫健委介绍，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大流行状态，多个国家陆续出现疫情高峰，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增大。截至目前，本月全国累计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28例，接近此前5个月总和，已有14个省份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短期内仍有继续向其他地区扩散的风险。 目前传播的毒株主要是德尔塔变异株，具有传播速度快、体内复制快、转阴时间长等特点，对防控工作提出更大挑战。做好人物同房、闭环管理，实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一旦发生疫情，要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负责人介绍，从目前对各地30多起疫情处置效果看，我国防控措施仍然有效。各地在对现有防控措施落实到位之外，更要突出快、狠、严、阔、足，即响应快、管控狠、措施严，精准扩大排查范围、备足隔离场所，坚决做到应格尽格，确保应急响应和处置措施跑在病毒前面。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表示，我国的疫苗可以有效降低住院重症和死亡率，现有疫苗对德尔塔毒株仍有良好的预防作用，全国正积极稳妥推进疫苗接种。截至7月28号，全国已经有1.5亿60岁以上老人接种疫苗，对12到17岁未成年人正采取分地区分年龄段推进接种。截至7月28号，已经累计接种1248万人。专家提示，现在正逢暑期旅游旺季，疫情高中风险地区人员要取消外出旅行，其他地区人员要暂缓前去高中风险地区旅行。 疫苗接种必须和严格的防控措施并用，那么这才是防止疫情反弹的主要的措施。接种疫苗之后呢，请大家继续维持个人的防护措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7月30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30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其中境外输入7例，本土12例。截至7月30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971例。 截至7月3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6亿3739万5000剂次。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终生文章，题目是《虚伪支持包藏险恶居心，政治操弄难掩美抗疫不利事实》。文章指出，近来在论及世卫组织时，美国动辄使用关心、支持等话语，与其长期以来对全球抗疫漠不关心、关键时刻断供退群形成鲜明对比。回顾一年多来美国的所作所为，可以清晰看出美国对世卫组织所谓关心支持的虚伪性和险恶居心。文章强调，美国在疫情溯源问题上言行不一，妄想通过政治操弄在某些重要议题和项目上胁迫世卫组织，从而达到将实验室泄露论的帽子强加到中国头上的目的。这是对付出巨大牺牲和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人民的极大不公，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耻辱一页。发展起来的中国绝对不可能接受，无论美方如何把胁迫包装成关心支持，其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的图谋，其抹黑打压遏制中国的祸心，只会让世人看得越来越清楚。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近日，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至2025年》。方案明确，十四五期间将完成1亿亩黑土地保护利用任务。预计到十四五末，黑土地耕地质量明显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提高10%以上。昨天，财政部下达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6亿元，用于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开展农作物改种补种，购买恢复农业生产所需物资，修复水毁水利工程设施等相关工作。7月份，国铁集团对库存7天以下的电厂及时启动煤炭应急保供机制，加大晋、陕、蒙等煤炭主产区煤炭外运力度，优先装运电煤，增加电煤装车比重，保障各地迎风度夏需求。截至目前，363家铁路职工电厂库存超过3500万吨。 今天零时起，铁路12306网站延长售票改签服务时间，由每日5点至23点30分调整为每日5点至次日凌晨1点，同时继续提供每日24小时退票服务。 近日，我国第一座双层四线跨江高速铁路桥——重庆明月峡长江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877.8米，上层为双线高速铁路，下层为重庆东环线客货共线双线铁路。 昨天，湖北宜昌五家港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大桥主线全长2.813公里，是一座双塔悬索桥。大桥南北两座主塔高155米。其中江北主塔首次使用空中造塔机技术，施工效率提升约30%。近日，应急管理部启动今年消防员招录工作，此次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招录消防员10300名，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均可报名，报名时间为7月31号23时至8月31号18时。招录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询信息，注册报名。 今天，世界中医药大会第6届夏季峰会在吉林长春开幕，大会为期2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医药专家学者将围绕弘扬传统医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一主题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推进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让中医药为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今天上午，第20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在山东邹城闭幕。此次大赛分为投壶行商和机器马术两个项目，吸引全国79所高校、106支队伍参赛。经过5天激烈角逐，最终武汉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获冠亚季军，并将代表中国参加12月份在青岛举行的亚太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国国家博物馆